酒相送，送不走身影蒙蒙，烛光投影映不出你颜容，然之间你独自照片中。 邰正宵的歌曲《999朵玫瑰》，邰正宵的歌声温柔而阳光，给喧闹的生活带来些许清静的感觉。继续为您带来周燕的《不想让你知道》。 在我心中你多重要，既然你要自由你就得到，让你永远都记得我好。忽然不想让你知道你的爱我已经戒不掉，就让 这里是千年阙歌，继续为您带来《半梦半醒之间》。这是歌手谭咏麟在1988年推出的歌曲，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对于谭咏麟来说是一个经典时期，在这段时期他的高产让人印象深刻。1984年初到1985年初，他推出的三张唱片《物之恋》《爱的根源》《爱情陷阱》被誉为爱情三部曲，以雅俗共赏的方式创造出唯美细腻浪漫的词风和曲风。 每一分钟换成一年，哦，究竟能有多少缠绵？ 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天陪我到聪明玩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晚星亮光今晚月亮，

个天使替我去爱你。 天使的翅膀，这是一首写给初恋的歌，旋律清爽，歌词温暖。安虎用他略带忧郁的嗓音讲述了一个爱却又失去的故事。继续来听蔡健雅的老歌《呼吸》。 需要多一点勇气。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。 对我说，今生今世相守。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。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邓丽君是很多歌迷的偶像，作为一代巨星，邓丽君的声音甜美圆润，温婉动人，她的形象温文尔雅，亲切可人，她与生俱来的完美的音色演绎出无数传唱至今余韵悠长的歌曲。 谢谢你常记得我，我也记得你，你的一番真情意叫我珍惜，相爱不必太可惜，只要两心能相聚，但愿你我心心相依，情相惜，恩爱永在心底，深深相爱不犹豫，分离也甜蜜，靠日你我重相聚，永不分离。谢谢你 是一首邓丽君演唱的老歌，谢谢你常记得我。聆听邓丽君天籁般的歌声是一种美妙的享受，她的很多歌已经成了无数人永恒的回忆。继续为您带来一首费翔的老歌《爸爸不要说》。 今夜我走在没有路灯的街上， Disco 已经关门了，没地方好去了。爸，我知道你在等我回家，但是现在我还不能面对你，我也不是故意想让你伤心，我只是需要一些时间找一条属于自己的路。我知道我让你失望的地方太多了，但是爸爸你不要说。 我不想做徘徊街头的浪子，也不想整夜游荡忘了回家，陌生的面孔激动的一家 说，爸爸听我说，你应该给我成长的自由。爸爸不要说，爸爸不要说，别说我生活不实在。爸爸听我说，爸爸听我说，有一天我一定会成才。不想做浪费青春的少年，也不想什么都听你的安排。呆板的生活，刻意的模式，不是成长的全部。爸爸不要说，爸爸不要说，请不要唠唠叨叨，喋喋不休。爸爸听我说，爸爸听我说，我不如你想象中的堕落。说，爸爸不要说，去想想时代的潮流。爸爸听我说，爸爸听我说，有一天我一定会出头。 爸爸不要说，爸爸不要说， 我还是一个好男孩。 爸爸听我说，爸爸听我说， 你应该给我成长的自由。别说我生活不实在， 爸爸听我说，爸爸听我说， 有一天我一定会成才。爸爸不要说，爸爸不要说，我还是一个好男孩。爸爸听我说，爸爸听我说，我不如你想象中的堕落。爸爸不要说，说别说我生活不实在。爸爸听我说，爸爸听我说，有一天我一定会成才。爸爸你不要说，爸爸你不要说，爸爸你不要说。 由林俊杰演唱，2004年推出。这是一首特殊的情歌，借着中国古代侠士的精神来传达爱情的忠贞。 风到这里就是年，念住过客的思念，遇到了这里真成仙，缠着我们留恋人世间。你在身边就是缘，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，爱有万分之一甜，宁愿我就葬在这一点。圈圈圆圆圈圈，天天年年天天的我，深深看你的脸，生气的温柔，埋怨的温柔的脸，不懂爱恨情愁颠倒的我，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，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。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。离愁能有多痛，痛有多浓，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得太浓。